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8，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中国驻英大使表示欢迎英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北京冬奥会；前三季度北京经济领跑京津冀三地；北京银保监局发布将从六个方面加强信用卡消费者权益保护；石景山区深化接送急办改革，每月一提解开4930套房屋办证难题。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昨天在中国驻伦敦旅游办事处主办的“携手迎冬奥，一起向未来50天直通北京”线上活动启动仪式上致辞。他代表中国驻英国使馆诚挚欢迎英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北京冬奥会。他指出，近来美英等个别国家政客借冬奥会玩弄政治把戏，我们绝不能被他们的政治操弄所干扰。不久前，第76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由中国和国际奥委会起草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这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的坚定支持。他表示，中英体育合作潜力巨大，两国应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动体育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距离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还有50天之际，我们的奥运主题展览16号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这张照片，1980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入场时的画面。 一进展厅，观众就可以看到冬奥会的一些珍贵影像。通过图文还可以了解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至今的发展历程和奥运相关知识。比如冬奥会会徽、海报、吉祥物的设计就很有讲究。展览讲解员介绍， 从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开始，就有了海报和会徽，这些设计融合了本土的特色和奥林匹克运动。那么从1976年开始，因斯布鲁克冬奥会首次加入了冬奥吉祥物，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雪人的造型。 通过一张张照片，观众还能看到中国运动员在冬奥会赛场上拼搏的瞬间。讲解员说， 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中国名将叶乔波夺得了500米和1000米速滑银牌，实现了中国冬奥会史上奖牌零的突破。2002年在盐湖城冬奥会上，杨洋获得了女子速滑500米和1000米的冠军，这也实现了中国冬奥会史上金牌零的突破了。 而关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体育图标、各赛区情况等，也可以通过展览来了解。我们的奥运主题展览分为夏奥和冬奥两部分，共展出1000多件档案和文献资料。展览以时间为轴，展示了100多年来32届夏季奥运会和23届冬季奥运会的精彩瞬间，并展现了中国体育的发展。其中可以看到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从申办到成功举办的历程。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0天，中国第一位奥运冠军徐海峰表示， 中国举办国际大赛的能力大家也有目共睹，中国要办咱们就办，所以我们也希望冬奥会能圆满成功，也希望所有的参赛运动员到北京来参加比赛能够取得优异成绩，能够了解中国，能够在这地方生活比赛愉快。我们也希望中国的运动员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一些公众已经感受到冰雪运动的魅力，他们也期待着北京冬奥会的到来。 北京作为双奥之城，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会用我的镜头来记录下这些时刻。 我就最喜欢滑雪，然后看完这个展览就意识到平时有很多机会去接触冬奥的一些项目，然后也可以切身的体验到所谓的奥林匹克精神吧，希望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 记者今天从市统计局了解到，1到3季度京津冀三地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万亿元，其中北京以3亿元领跑三地经济发展，天津、河北分别为1.1万亿元和2.9万亿元。 前三季度北京工业增势良好，服务业稳步发展，包括新消费、新产业等在内的新经济动能强大。部分新零售企业通过成立仓储式会员店、邻里中心等新业态，带动零售额大幅增长。此外，前三季度北京新设立企业同比增长 40.5%， 其中科技型企业占比接近40%。北京银保监局日前印发关于加强信用卡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通知，要求银行机构在完善信用卡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制基础上，针对目前信用卡消费者反映的信用卡过度营销、不当催收、信息披露不到位、客户信息保护不力等突出问题，从六个方面进一步规范辖内银行信用卡业务。北京银保监局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信用卡监管工作，督导银行持续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促进信用卡市场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北京12345服务导图今天正式上线应用，您可以在首都之窗网站和常用的第三方地图上查询到包括本市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在内的24大类8.4万多个点位，并且享受信息查询、预约登记、事项办理等便利。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社保卡在哪儿换？结婚登记打什么电话预约？办理房产证要带哪些材料？今后只要您打开首都之窗网站或常用的地图 APP， 都可以在新上线的12345服务导图上快速找到答案。导图内容涵盖24大类、138个图层、8.4万多个点位，能快速查询北京市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户籍管理、交通出行、文化旅游、政务服务等政府部门掌握的公共服务信息。在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方面，导图中还增设了116项预约登记服务功能，包括婚姻登记、社保办理、居住证办理、驾驶证办理、不动产登记等。点位信息中会提供办事时间、预约入口，让市民办事更快捷、更便利。自北京市开展接诉即办工作以来，市政务服务局对市民反映情况进行梳理发现，咨询类工单占比 60% 以上。导图建成后，公众常用的第三方地图中，医疗卫生、政务服务、教育资源、养老服务等点位信息将分别增加 15%、10%、23% 和 42%。下一步，市政务服务局还将按照市民新的需求反映，有序推进导图的共建工作，持续新增点位信息和服务功能，不断优化导图内容和使用体验。 记者从石景山区两会了解到，石景山区创新接诉即办工作机制，通过首办负责、直通车、双派双考等工作，办理群众诉求26万件，解决率由62.8%提高到78.3%，满意率由78.9%提高到87%。今年石景山区每个月围绕一个主题，特别是民生痛点难题，仅用半年的时间就打通10项历史遗留项目解决途径，为4930套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的房屋解决办证难题，扫除障碍。来关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来电热点。时值供暖季，暖气不热、采暖设备故障、天气降温等问题得到市民关注，具体是哪些问题呢？马上来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大厅工作人员张娇。张娇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请介绍一下相关的市民来电情况。 好的，主持人，主要反映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反映供暖相关问题。赵先生反映，平谷区平谷镇太和园小区没有进行外墙保温改造，导致供暖室内温度较其他已改造的小区低，希望尽快改造。郭先生反映，家住密云区密云镇季庄村东安路10条，没改电设备，室外机不运转，家里边暖气温度上不来。王先生反映，门头沟区军庄镇军庄村还没有进行煤改电，通过燃煤取暖，现有的煤不够烧，又买不到。二是反映大风天气的相关问题。市民反映，通州区玉桥街道桥庄东公交站边上的工地还在进行吊车施工，大风天气高空作业存在安全隐患。段先生反映，房山区琉璃河镇陆村和东南吕村之间的道路有一棵杨树被大风吹倒，影响通行。王先生反映，大兴区青云店镇宁营村南侧桃园山庄正在拆房，扬尘严重。三是反映清理垃圾杂物问题。赵女士反映，丰台区云岗街道 大会场13号楼北侧树林内堆放了很多的干树枝，存在消防隐患。一位网友反映，昌平区回龙观新龙城小区17号楼一单元18层走廊道东侧公共区域堆放着木材等杂物长达一年多，希望尽快处理。张女士反映，朝阳区潘家园街道华威西里32号楼5单元1楼到2楼中间堆放着杂物，大部分是纸箱和瓶子，社区清理过几次，但是清理后又有人堆放。以上问题1234热线已经及时转交给责任单位办理。主持人， 那么1234近期推动了哪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呢？ 市民反映，西城区新街口街道白塔寺东家道17号门前的井盖有异响，噪音严重扰民，希望帮助解决。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接诉后，工作人员立即现场核实，了解到是由于井盖垫圈老化导致，目前已更换新井盖。近日市民再次来电表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对责任单位的快速处置表示满意。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娇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从吹哨报道到接诉即办，探索为民服务新机制，党建引领接诉即办改革论坛将于12月19日在北京举办。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8，空气质量一级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城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 调频94.5兆赫，94.5兆赫，中波828千赫，82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 文明我先行，绿色出行，文明礼让。 张叔，您又上岗了？ 可不，我现在是咱们社区的文明冬奥引导员，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号召我们老党员为北京冬奥做贡献。 向您学习，这不，我正要去学滑冰，积极支持我们的冰雪运动。 好样的。不过助力冬奥，我们尽量少开车，绿色出行。 得嘞，听您的，我这就改骑自行车去。 还有，离开滑冰场时， 人走场净，喝完的矿泉水瓶要带走。 为你点赞，路上骑车小心点，注意安全。 叔，也为您点赞，回见。 助力冬奥，老党员在行动。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